标， 坐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 我只是在风中奔跑的尘埃，我会在太阳落山的时候回来，你的笑声触动了我敏感神经，我要等待你从回忆之中苏醒，等你开口，不管是爱或者伤害，就让我勇敢的告白，幸运的大门会为我打开，飞身跳上这急速的列车，幸福就在下一站等着，我不在乎前冲的脉搏，我只是往幸福奔跑的尘埃，我会在狂欢开始的时候离开，我就绝望着满天烟火发呆，人不是为了羡慕别人存在，要自己面对诱惑冷静下来，于是 我知道你今天放第一首歌曲是在讽刺我， 谢谢谢谢啊？怎么了？怎么能讽刺你呢？ 怎么又让我想起了开门大吉？我没有推开那扇幸运大门。 这是在北京时间的7点05分，为大家开启今天一天幸运大门的早安音乐秀。你想到哪儿去了？ 啊、就是大家不要看啊，也不要去搜。 所以到底是哪一期？ 哎呦，我也不知道。 还经常有朋友来后花园问说啊 ，PD 参加的开门大吉到底是哪一期？ 就是你知道，就是鲸鱼和思萌非常喜欢回忆他们俩那两段， 嗯， 而我呢特别不喜欢回忆我那一段，以至于我都不知道我是哪一期，你知道吗？ 没关系，我俩算给你挽尊了，对吧？嗯、起码974的 DJ 去2:1，然后成功的 2:1。 下次有机会让你重新， 下次变成2:0、嗯、是吧？ 好的，全新的一天开始了，大家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赶快集合，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哎、好嘞，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冷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音台的气温呢是15度，今天天空晴朗，光照充足，有利于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呢回升到27度，但早晨我出来的时候呢感觉冷嗖嗖的哈，紫外线呢也非常强，出行的话请各位来注意防晒，同时呢这个早晚天气比较凉，还需要注意调整着装，夜间的山区有降雨，目前处在地质灾害的蓝色预警当中，不要到山区地质灾害隐患的区域来游玩，以免发生一些危险啊。 是的，那这两天的最高气温有所回 升，但是最低气温确实往下探了，早晚还是比较凉的，出门记得多加一件衣服。再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数值，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是27度，最小相对湿度是40%。今天夜间呢也是晴间多云的好天气，但是北部山区可能还是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5%。 昨天呢金云跟我说到一句话，说哎呦你那个夏天那个长片花啊放不成了，因为现在呢明显已经到秋凉阶段了。我同意哈， 我们有新的啊，推陈出新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签到排行榜，前十名确实在开学以后啊，我们这个签到的内卷掀起来了。每一天都有新变化，而且上榜的人就是怎么说呢，更新换代的比较多啊。第一名是恋上你的美，第二名是幽兰悠悠，第三名是红，第四名张旭，第五名是李立伟。 来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呢是信仰爱情，第七名飞鸟，第八名梦洁，第九名柿子，以及第十名靴子。来恭喜上的所有朋友啊，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哎呀，今天要跟大家揭晓这个互动话题，但是呢大佐同志昨天不幸发烧了。就是在带大家去服贸会一日游以后啊，过于辛苦啊，在工作岗位上现在呢身体抱恙。但如果大家想要看一下他的工作成果，依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查看一下最新的一条推送，由大佐带着大家去云游服贸会的视频。 是的，当然呢这一条的视频呢确实拍的是够精彩的哈。大佐小朋友这个怎么说呢， 大 佐小哥吧，大 佐都累病了。 大佐小哥这个旁若无人的表演引起了旁边那位扇子小哥一阵的这个惊奇的目光，被很多人都已经扎到了。所以想看到这个很奇妙的场景，大家可以赶快去看一下我们最新的一条推送啊。 是的，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 早安北京城，欢迎来到全北京上空最受欢迎的早安音乐秀。他们今天要聊点什么呢？有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大郭鹏 PD。大家好，我是郭 PD。今天大佐偶感风寒，抱恙不能登场，就由我来代替他。也许你很爱手机聊天，也许你的手机上有很多的聊天记录，也许你的手机容量只有32G，所以得不停地删除它。但是一定有那么一些聊天记录，你不舍得删除，偷偷地留下来。那么今天，就让我们看看，你舍不得删除的聊天记录里，都有什么故事。把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Gonna see the morning murder. Now, who is the Joker of Mangitino? 来，讲述咱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好不容易让我录制话题，我不得好好玩一下啊！ 哎，大佐生病了，给你一个机会。你这都是什么一锅乱炖？ 反正就是，如果熟悉早秀的朋友，应该知道很多我们的梗，是不是啊？ 哎，是 什么意大利语梗之类的哈、 周周用一句话来总结了一下今天的这个话题的揭晓啊。周周说：“棚之大，一锅炖不下也。确实啊，给月月鸟一个机会，让跟大家分享一下互动话题，那当然要把能用的梗都给大家塞进去。 是无名8059说历史上第一次 PD 出现在这个环节，记录一下。其实原来我俩经常出现在这个环节，只是没有配乐或者其他那么多东西而已，是吧？ 是的。很多朋友说啊、大佐辛苦了，但是有好多朋友来哈哈 哈的大笑，说你是想大早上的笑死我，然后继承我的花呗吗？ 好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反正已经呼之欲出了啊！ 已经出来了， 已经出来了啊！ 今天呢，虽然说 PD 在里面加了很多的梗，但是呢，核心还是要跟大家聊聊手机的那点事儿。因为每个人的手机当中可能都有一些没有删除的聊天记录。虽然说手机的内存有限，但每次删到那儿的时候，就会觉得还是再留一下吧。 我听到这个话题呢，就有点不好意思。我说一个这个话题，一看就是这个我们的静宇想的。 对， 你知道为啥吗？ 上一个手机只有16G。 因为静宇前两天问，静宇上一次过来跟我说，我记得你好像是不删上聊天记录的， 对， 你把哪条聊天记录赶快转给我。我一看啊，我果然是不删聊天记录的。 你舍不得删的聊天记录有什么样的故事？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跟我们分享一下吧。接下来这首歌曲，梁咏琪《聊天》。 亲的已经不是你的脸，如 天，我们最好的消遣就是分享两个人的缺点。我最渴望的不是激动的缠绵，我最期待的不是心跳的冒险。要抚摸你思想，要看着你失眠，不要一起分享一个电视机的画面。陪我聊天，陪我聊天，不要什么诺言，只想知道你现在样子来自什么从前。一直聊天，一直聊天，收集万语千言，一直聊到我们的额角冒出一条感情线。我最渴望的不是激动的缠绵，我最期待的不是心跳的冒险。 回到感情生发的最初的那一刻，我们的嘴角聊出了一道感情线，那么这样的聊天记录当然舍不得删，这就是聊天记录背后的故事。今天也是早安音乐秀想要在上班路上和大家一起聊的互动话题。 哎，你舍不得删掉的聊天记录到底有什么呢？然后呢，我们有些朋友呢，虽然还没有开始聊这样一个话题，但是帕丁顿熊已经大胆开始预测了，说今天的话题要不就是一波撒狗粮秀恩爱的，要不就是一波求匿名的 啊。CZH 也说了，歌曲跟话题都显示出了，那这一期节目肯定是一个狗粮投喂现场啊。啊，现在看起来应该是各种各样的都有，但是呢大家猜对的，比如说 LL 说舍不得删除的就是老公发的信息呀，不能删除的那当然是工作消息记录啊，因为会忘。 对，还有很刚的宝姐姐说，我有个习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会清理手机，我的聊天记录也没啥值得保留的，所以通通被清理干净。 张旭说，那我舍不得删除的聊天记录没有什么故事，纯粹就是我的助理给我发了各种文件，有的时候需要经常拿出来再重新对一下，因为工作需要嘛，实在是舍不得删也不敢删。 哎，是的。雨江 ING 说，看到这个话题呢，我赶紧扒拉了一下自己目前的聊天记录，家人朋友日常聊天都没啥特殊的，但最不舍得删的就是各种工作群沟通工作事宜的那个大个的文件夹。 哎，所以今天真的还是跟大家一开始的想象有点偏差。包括像 PD 提到的我不敢删，这个不是说舍不得删，是真的不敢删。但是我之前的时候因为手机内存确实太小了，有的时候不是我主动去删的，就是他定期就会帮我把大件的，比如说大家发过来的什么音频文件啊PDF 呀，就全都删掉。然后等我再去查里面的东西的时候，我就发现文件已被损毁，无法打开。 你可能忘记了你当时那个操作，就是静瑜啊，给我刚刚拍完两张照片，十秒钟以后我问他，我说那个照片，他说呀我删了，你没存吗？ 不是，对，我发给他了，然后他自己没存。然后他过来问我，就是我手机里就比如说拍照的话，我不会留就平时随手拍的这些东西，我一定会定期清理。 合着给我拍的是随手拍的啊？ 就是你自己的照片你自己不存，难道指望我给你存啊？ 但我这边就通通有你所有的照片，都是丑照啊。 行吧，今天想 battle 是不是？好，咱们来比比。 哎，对，那个丑照还是不跟你 battle 了，还是我的存货比较多一点啊。 依依妈蕾蕾说，工作群或者每天都需要联系的家人、同事、朋友的记录，不是舍不得删，是为了不要丢失重要的信息，还有查找方便。 我刚跟你说完丑照以后，周周来了一条记录，早秀群的聊天记录一直没有删，里面有 PD 各种黑照和表情包。上次误删了后花园的记录，一下之前的 battle 的图片和视频都没了，心疼了一个星期啊。 那你这个手机内存够大呀，因为你要知道每天我看一下我们那个群，有的时候不是故意不回复大家，就是一看就是什么500+起，我就失去了往下扒拉的欲望。 你知道我每次处理这种事情的这个逻辑跟你的区别在哪儿吗？如果我最近感觉手机装不下，下次我就换个 double 的， 就换个大手机。 对啊，就容量再来再提升一点啊。 嗯，飘摇的云说，上学那会儿比较重要的人发聊天短信不会删除，现在会分两种，一种是工作群的文件资料，另外一种是好友群里面大家一起干饭的合照，还有各自分享每天吃的什么，不同的话题引发的各类想法，反正没事儿就会拿出来看看。 对，阿蒙女友呢说，这个刚才呢就是我的那段让她最后一句直接笑喷，而咪咪咪咪说，最舍不得删的聊天记录呢我都会截图保存，基本上是老公的转账记录、甜言蜜语等等等等。哇、哦、果然开始吃第一波狗粮了啊。 哎，是的，所以你知道经常我在网上看到什么就是扔锤的这种事儿啊，我都会惊讶，我说几年前的聊天记录你们为什么都存着， 是总会有人 要我肯定没办法存任何人、就随手就删掉了。 哎，那你会存啥呀？今天你还没有说你的自己的这个。 哎，我昨天真的还认真的想了一下，就除了工作信息之外哈，真正舍不得删的聊天记录是我们家里群，就是我和我爸爸妈妈有一个小群，那个聊天记录我是不会删的。 哦，我还以为你们家大群就是好啊，点赞 家族群、 祖国的花朵什么的， 我就退出了，你知道吧？删除并退出。每次我姨妈把我拽进去，我就赶快退出来。 还有一个人专门拉你进群， 对，就是、 这是什么家族群啊？ 就是我姨妈非常在乎这种什么家族的完整性，就恨不得所有的人都在群里，然后 老是少一脚 说话。对，但是我是实在没有办法，就是说你们说的棒，还有就是他们各种转这种什么就是伪科学的东西，然后还要跟他们争论说这个东西是真的。他说你别不信，哎呀，就是大人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都多，什么之类这种。 所以 没办法捧臭脚， 退群， 删除并退出。但今天大家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你舍不得删的聊天记录有什么样的故事？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Distance can do. OneRepublic Distance， 当你和另一半之间存在距离，那么势必要通过通讯软件来进行聊天。那么你们之间的这个聊天记录会舍得删吗？我这个脑洞线是不是 咱们下次就不用这么硬扣主题？哎呦我的妈呀，说个 distance， 还要把这个距离说出来。但是说的有道理，就是可能呢，越远的距离呢，让他最后呢，确实不太舍得删除那些短信，对不对啊？ 微微说，9月5号凌晨删了存了5年的聊天记录，这是一个断断续续爱了10年的男孩。现在呢，我们各自都有了新的生活，我希望各自都有新的开始吧，希望他过得好。 有道理。那个土豆跑步呢，大 有什么道理？这是个很伤感的爱情故事。 我为什么说有道理？ 给予一个基本的尊重好吧。 你听我说，是因为土豆跑步说今天的这道题呢，对很多人来说是送命题。你手机里面很多有肯定有很多特别不舍得删的东西，跟前任，对不对？有了现任以后，前任说怎么有这么多图片。 但是你看 Raven 就过来凡尔赛了，他说2001年开始起追女朋友的第一条短信开始，一直到我们共同经历的 ICQ、OICQ、微信、邮件， 还经历过 ICQ 啊！哇，这是我当年这个网上冲浪时代的 产品，哥哥妹妹啊， 比那个还要早， 还要早。 哥哥妹妹都是 OICQ， 因为 ICQ 是当年 OICQ 就是仿制 ICQ 出现了一款软件。 好吧，反正我也不懂。 我当年去大学的时候，跟别人说，同学，请问你的 OICQ 号码是多少？别人说，问那不是 QQ 吗？ 对呀、啊。我也在想，难道不是 QQ 吗？ 就是他之前叫 OICQ 来着。 好了，不重要。他说这些聊天记录当中都被我下载保存了。他也从女朋友变成了我媳妇儿啊。 啊， 你想从2001年开始啊？ 对，你想王丽呢？他这么说，最早的时候还没有微信，都是发短信，舍不得删除都是与心爱女孩聊天的对话内容。后来拿手机的塞班系统导出来，表白了一个女同学，从第一次聊短信到对你表白到一直都在，就像大多数人的青春没有完美。但是还是错过了他。 哎呀， 就今天这 句我不能听这样的话。 今天这句话题，我觉得现在不是撒狗粮，而是追忆青春那些错过的时光。 哎呀， 对不对啊？ 是的， 因为你想，我们今天说到的不是微信聊天记录嘛，是聊天记录来的。 聊天记录当中，哎，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2001年的时候还写过信啊，很多人的信我也保留着，这算不算聊天记录啊？ 哇，你说这个我瞬间不困了。下次翻出来看一看， 还有信是吧？ 哎，是的。那么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舍不得删的聊天记录当中有什么样的故事。今天分享了一些让大家觉得哎呀，就是狗粮满满，也有一些呢觉得蛮伤感的一些感情的故事。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娱乐最王牌将在本周开启音乐加减法的迎新派对。 哎， 9月8号一直到14号将会邀请火星电台、丁时光、叶喜儿、岛屿心情、苏运营还有赵赵来做客直播间，开启云端音乐季。 哎，这一系列演出呢，也是北京音乐产业大会北京音乐角的一部分。我们在974的直播间开启了线上音乐角活动，同时呢，在听听 FM 微博当中呢，都会有直播的呈现。同时呢，在微信公众号974最王牌以及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现在是开始同步观众的招募了啊。每场演出呢，邀请几位音乐小伙伴们来到现场来感受一下 Live 的魅力，所以今天我们又开始来进行观众的招募哈。 是，那如果大家想要加入其中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下关键词音乐加减法以及自己的手机号码。那我们今天呢也会选出微幸运的听友，到时候参与到这一次的 Live 当中去啊。那么大家可以积极来互动一下。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曲，梁静茹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想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也哭也笑平凡着。曾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堕入无边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渴望着，也哭也笑的平凡着。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问世界从来没得到答案，我不过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冥冥中这是我唯一要走的路啊。 时间不愿如此这般，明天已在眼前，风吹过的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北京时间7:37，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并且在大清早端上了一碗热气腾腾面片汤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 嗯，这两天啊，音乐早餐都各种被人夸，比如昨天那个梭子蟹拌饭，哎呀，好多朋友说看着就很有食欲，这个图片也感觉很有食欲。 嗯，这次呢，就是来了一道平民美食啊。 平民美，梭子蟹多不平民。 我说今天这份嘛，对吧？ 嗯嗯，这、 啊、 都是平民美食 啊。合着你们家天天吃梭子蟹呀？ 就是你想做什么，你就要自己去买。 中午来给我来顿梭子蟹，你也应该度过那种每天只看不动手的时节了，是不是啊？ 今天早上还有人在回梭子蟹，但其实我们每天的关键词都是一样的，不根据食材发生变化啊。 嗯， 直接回复一下“早餐”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然每天会有更新，比如说昨天错过了，我想要看早餐怎么办呢？其实每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也会给大家做一个推送的集锦。 嗯， 我们上一周的歌单啊，包括推送的早餐啊，都会发送到 到大家的手机当中， 对， 以备平时想起来的时候可以查阅一下 啊。也有一些你我并不想看到的内容，可能你也会看到哈。 啊，这就是舍不得删的聊天记录啊，都给大家保存下来。比如说之前我们每周 K 歌的时候，好多人就错过了，听不到，我们还都会帮大家剪辑出来。很多朋友也说这是他们舍不得删的聊天记录。 对，但是最近呢，大家又开始看我们这个舞蹈翻车视频， 嗯， 也是看的这个停不下来哈。很奇怪，这种东西为什么有人会喜欢看啊？ 就大家喜欢看，我们就会持续放。哎，今天待会儿大家就会收到新一波。上周四的时候，还记得 PD 在直播间里跳舞的视频吗？马上就要到大家的手机里了。还没有关注的朋友，赶快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 对， 同时也可以来在其中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你舍不得删的聊天记录有什么故事？ 哎，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啊。这个宋艳君呢说，工作群里的通知被，今天工作群通知最起码占50%以上， 嗯， 说明大家对工作这件事情还是比较认真的。 就是工作这件事情已经逐渐的，比如说从在单位完成、开个会完成、发邮件完成，到现在无时无刻不在轰炸你的手机。 对，但是呢 ，Fly 也说了，恋爱时的短信吧，那个时候只有短信沟通，当时换手机呢就舍不得，全部把对话记到本本上。现在还有留存、 啊、 十多年了还不敢看，因为会掉一身鸡皮疙瘩、啊、 手抄下来的是吗？ 对、 嗯、 别人是手抄歌词本，我是手抄聊天记录哈。 陆星说，我最舍不得删的反而是幸福美满一家人的大家族群，就是刚刚我说的，就是进一次我退一次的那种、嗯、他说但是我们家族群有个特别有意思的情况，特别可爱，就是互相拆台，每天工作完我就开始爬楼看一群六七十岁的老头老太太斗嘴发生活照、嗯、也是特别暖心的事情。所以其实现在想想，我可能经常喜欢跟别人抬杠辩论的毛病，大概是妥妥的家族遗传吧。 嗯，每天呢看到家族群的时候，就相当于一堂这个生动的训练课啊。 嗯、 别人是这么说的啊、哦，原来还可以这么杠啊。 嗯，很欢乐啊。 嗯， 但是你看，熊猫不是熊也不是猫，哎呀，迫不及待的给我们截图发过来了自己的微信的记录。 嗯， 他说舍不得删群，你知道有啥好处吗？就是可以随时随地成为微信度娘。嗯， 啊， 就是谁要找个聊天记录，我们这一类的就可以出现了。包括他不仅仅是不删聊天记录，他是连所有的这些，就包括广告的推送他都不删。 嗯，广告推送不删你是真厉害啊。但是你知道、嗯、其实有人有这个这个不删聊天记录的这个习惯， 嗯， 还救了咱们早秀一次 啊。 因为咱俩早秀最开始的那张 Tinder 图，当时不是我是找我一个广告公司朋友来设计的吗、 哦、对对对对对， 那是2017年年底的时候设计的。我俩去年的时候 都没存， 忽然发现我俩没有大图，只有小图哈。然后呢，我就试图问了他一句、 嗯、 他直接回复了我一下，说什么时候的事儿？我说2017年的事儿。他迅速就把那张图扔给我，我说你怎么这么夸张？他说我从来不删任何聊天记录。 哎，我后来发现了，真的就是做后期的朋友，他们都有特别好的习惯，就是素材、 嗯、 别管在我们眼中多没用的素材，他们都一定会留底，以防某日某天像我们这样的甲方去找他们重新翻出来。 2017年的东西啊，就一点都没有删掉哈、 啊，厉害了，厉害了！哎呀，鼓掌啊！这样的朋友欢迎他来加入我们，成为我们的同事。 哎， 那如果你有绝妙的创意，有表达的欲望，有做主播的梦想，那么机会来了，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2021融媒体主播大赛正在热烈的报名当中。 嗯， 你好大主播，欢迎你的加入。 对，这次大赛呢也是放低了门槛，不限专业，不限领域，不限经验，年满16岁均可报名。而获奖者呢不仅可以获得这个获奖证书、现金的奖励，受邀参加颁奖典礼，更有机会获得签约资格，来成为我们的同事哈。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听听 FM， 来赶快进行报名吧。 我们特别需要这样的人才加入，比如说加入我们早秀，帮我们播播新闻什么之类的。 播新闻， 因为 PD 经常念错啊。比如我们是放宽了门槛，不是放低了门槛，好吗？ 那我们还需要再来一个播新闻呢。 我们 看电影， 我们万年水宝也不需要，包括还有那个爆头小人也不需要。 我们还有耶路撒冷30年，是吧？啊， 好了，蔡健雅，晨间新闻。 今天的晨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阳光为我的早餐加温，有的时候没有新闻就是好新闻，这样的早晨特别平衡。今天的晨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微风依赖着我的大门，报纸上的沉重幽默依然的认真，但我决定不问也不问。今天的话是谁我没意义， 亲吻，什么都没发生。微风依赖着我的挡门，哦哦哦，报纸上的沉重幽默依然的认真，但我决定不问也不问。闪烁字幕，给我一棵树，单纯不是什么态度，是一种满足。我拥有太多值得欢呼，也许冷静但不冷酷，我有我不平的温度。哦哦哦，今天有光之谁，我没有感觉，不管他多尖锐，疯狂世界 But do we really care， 沉浸的新闻自己来编写才算特别。 之城上汽奥迪都市快闪店，9月8日至12日，闪现北京蓝色港湾中央广场，邀您体验上汽奥迪 A7L 先行版，详询400820-1118。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早安音乐秀，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应该昨天都从各样的新闻当中看到了啊。北京的乒乓名将、大满贯得主丁宁宣布退役了。那目前呢，他已经到北京大学报道，掀开了人生新的篇章。 嗯，这个事情呢，我早就知道了。为什么？因为他在解说奥运会的时候呢， 就已经宣布过这个消息。 对，他当时在说：“哎呀，他们呢，这些人都是去了北京体育大学。”然后旁边那位就蔡萌老师说：“那你呢？我去，北京大学。 ”有一点不好意思，生怕凡尔赛到了周围的人啊。 是 啊，但是丁宁确实有这个实力，因为从5岁就开始学习打乒乓球了，也算跟乒乓相伴了26载了。那么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其实是很辉煌的，共夺得了21个世界冠军头衔。 当然，大家的比较耳熟能详的，像包括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的女团冠军，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女单和女团冠军。此外呢，他在2011年、2015年、2017年三夺世乒赛的女单冠军，也是邓亚萍、王楠、张怡宁、李晓霞之后，中国女子乒乓球的第5位大满贯的得主啊。 我觉得看很多运动员的经历，会特别的励志，包括他们说出来的一些话也会鼓励到很多人。丁宁在微博上宣布自己退役的时候，同时也鼓励大家说，乒乓球教会了我，无论是在高峰还是在低谷，要永远保持一颗勇敢的心，追求梦想的道路上永远没有容易二字，没有谁是常胜将军，也没有谁无坚不摧。当遭遇失败和困境时，要勇敢面对，在想要放弃的时候也要选择坚持，如此就能抵达心中的彼岸。 当然他自己也说呢，要感谢自己的最爱的家人，可爱的叮当们，有专门的一个粉丝的称号哈。你们的支持和陪伴让我成为更好的我哈。 Do you know? Do you know? Do you know what it feels like loving someone that's in a rush to throw you away? Do you know what it feels like to be the last one to know?Sign of changes. At least you can predict this every year. Love, you never know the minute it ends. Suddenly, I can't get her to speak. Maybe if I knew all the things it took to save us, I could fix the pain that bleeds inside of me. Look in your eyes, don't say the same about me. I'm standing on the edge and I don't know what else to give. can I love you, how can I love you, if you just don't talk to me, babe. Flowing through my head, there's a question, is she needing another side of a man that cannot be? Looking at the last 3 years like I did, I could never see us ending like this. You know, seeing your face no more, my pillow, it's a scene that's never happened to me. You know, but after this episode, I don't see. You can never tell how the next day life could be. Do you know what it feels like loving someone? The scene rushed it through you away. Do you know what it feels like to be the last one to know the lock on the door has changed? Do you know what it feels like loving someone? The scene rushed it through you away.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 Do You Know， 但是呢还有一段副的标题叫做 The Ping Pong Song、嗯、就是乒乓球的歌曲虽然是一首西语歌曲啊，但是当这个乒乓球响起弹起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就是乒乓球的主题曲一样。 你刚才一说乒乓桑，我感觉还是乒乓军乒乓人 乒乓军 对对对对，但是前面那段刚才有朋友跟我的想法一样、 嗯、 一出来以为是302班那段 啊， 就后来发现弹跳不对、 嗯、 大家现在是通过弹跳来判断是不是302班的、啊、 确实是我们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 哎，是的、 啊、段位很高啊。那么也借由这首歌曲祝福我们的乒乓名将大满贯得主丁宁在退役以后的生活可以一帆风顺。 哎，是的， 今天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大家跟我们聊到了很多自己舍不得删的聊天记录，包括背后的故事。太子说，我基本上也是很少删聊天记录的那种，因为比较念旧，没事的时候也会翻看一下再重温一下。再一个呢，就是跟客户的聊天记录基本上是不删的、 嗯、 因为这样很方便翻看的时候看一看之前洽谈的事情 啊， 还有就是避免扯皮的事情发生。 对，有道理啊。家有俩豆丁的这句话，我觉得很多男生听了以后有点吓人啊。留存微信记录以备不时之需，用于跟老公吵架时候翻旧账。 哇、 哦、这个好， 就是我说过他说我没说过。 你不是要跟我翻旧账吗？来，我们翻一翻是吧， 聊天记录过去证明一下。 对啊、 嗯、Raven 说，信我们当时也写过，一直每周写一封信，所以无论我跟我的老婆当时是在大学还是在一个班还是后来分隔两地，哪怕是相隔整个太平洋，要说最舍不得的一封信是当时他在天水实习，我在汶川支援，那是2008年的夏天、 嗯、 要感谢那些信还有聊天记录帮我们保存下来了这些年一起携手经历过的风风雨雨。 对，舍不得删聊天记录，我觉得更早期的一种感觉可能就是舍不得丢掉那些信啊、 嗯、 我记得你昨天说到的那个郑渊洁，当时呢有一篇回复啊，有一个小朋友说，哎，郑渊洁那个其他人给你写的信，那 就是很多的读者给他写的信， 对对对、 嗯、 你知道还有吗？然后他说，我妈妈当年给你写过信。 嗯， 你知道郑渊洁说句什么吗？他说，所有的信都被我完好的放着，没有一封丢掉哈。 对， 他为此买了一堆大房子， 嗯， 来放这个信。 当时在北京房价还比较便宜的时候、 啊、是 吧？所以后来这个例子被很多人拿出来说，嗯，你就要满怀善意的去做很多的事情，命运自会给你回馈。 是啊， 当时没想到为了存信买了房子，到现在能有这么大的用处。 对， 王丽说，很早的时候还没有微信，都是发短信，舍不得删除，都是跟心爱的女孩聊天的对话内容。最后呢，拿手机的塞班系统导出来了，表白了一个女同学，从第一次聊天短信到最后的表白一直都留着。当然呢，最后的结果就像大多数人的青春，总是没有完美的，虽然错过了她，但是这些聊天记录帮我留存了那个青春懵懂的自己。 嗯，请这蜗牛上高速说，朋友圈发过的每条说说都不舍得删除，因为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会翻看一遍自己的朋友圈，里面记录了很多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快乐的时光居多，也有半夜发过的一些矫情的文字，凌晨失眠时候发过的一些抱怨和消极，永不服输的励志鸡血等等等等，但每一条都是我自己的当时的一种回忆哈。 嗯，特别棒。哎，如果我的内存够大，我一定把它们全部都留下来。 今天是不是想换一个内存大点的手机了哈？ 哎 ，PD， 你这么大的手机，虽然聊天记录从来不删啊，但哪些是你舍不得删的？ 我 就现在想想，就是我强行要求删，我现在都看着你必须得给我删 啊。那还是一些比较真情或者是矫情的文字吧，我觉得。 你会给谁发矫情的文字？ 是，可能是别人给我发的呀。 啊，那 那不不不， 一个小片花，先让我看一看。 不一定，哎呀， 音乐秀。 我那段矫情的文字也没有这么短，你还真是一段小片花就能看过了。 那这样来借着这个时间给大家推荐一部电影吧。马上在9月30号国庆档就要重磅献映的电影，也是之前因为疫情的原因就是移档过一次的《长津湖》。最近曝光了一款全新的预告，预告当中呢有很多惊心动魄又热血沸腾的战争场面。 哎，志愿军战士们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之下呢，是毅然冲上了阵地，和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搏斗，而北极熊团旗呢被撕下那一刻呢更是让人热血沸腾。在这个电影当中呢，易烊千玺呢也是有个自己的一些不错的发挥和演技的表现哈。 嗯，他饰演的这个角色叫做吴万里，当然大家可以在电影当中看到这个年轻人从少年成长为战士的全程。来自孟然，少年。 关注生活让自己变得快乐，放弃执着坚持就会变得不错，每次走过都是一次收获，还等什么死对的选择，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别管那是一个玩笑还是谎话，路在脚下其实并不复杂，只要记得你是你呀。做对的选择，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别管那是一个玩笑还是谎话，路在脚下其实并不复杂，只要记得你是你呀、啊哦哦哦哦哦哦 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新世界的大门。在 Peter 的帮助之下，他发现了那些被人嫌弃但是在某一方面却有着极高天赋的球员。这些不被人看好的球员，要么就是价格非常低廉，要么就是已经面临着退役的边缘。为了这些人，他开罪了兢兢业业几十年的老球探，否决了老板对他的干涉。他甚至为了让自己看中的球员能够上场，开除了队中唯一一名明星球员。而他的努力最终也得到了回报，他凭借着这一支残缺的队伍一路豪取连胜，最终呢是以20连胜的成绩成功出现，也追平了最高的棒球连胜记录。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拿到职业联赛的总冠军。但是呢，这部电影终究是一部传记电影，比利在现实当中也没有能够拿到冠军，而在电影当中他也不能，他再一次以亚军的成绩收场。虽然这一次再次失败，但是比利的方法却让人看到了棒球的未来。于是呢，红袜队开出了天价的年薪，想要将比利挖去指导他们的队伍。他在金钱和理想当中来回犹疑，这一次到底会选择什么呢？明显是后者。在电影的最后呢，比利开着车听着他女儿给他录的音乐 Just enjoy the show， 这句话已经告诉我们一切。比利虽然没有能够赢得比赛，但他一直在努力，他已经不在乎结果，而是全身心的去享受人生的这场大秀。前两天我们曾经来到山丘，我们又曾经越过山丘，今天呢就让我们站在高岗上，在点球成金的这样的目光之下，来看看你的人生到底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早安快报 Running Time。 山林穿云霄呀，白云天天 安快跑 Running Time。 北京时间的8:08，这里是站在高岗上的早安音乐秀，想要欢乐您的上班路。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 熊猫不是熊，也不是猫，说听到站在高岗上，脑子里全都是披荆斩棘的哥哥们那场大秀啊！这个歌就有一种力量感啊，听的时候就特别想在旁边加音效，嘿，好。 我一直想跟静瑜配合一下这首歌曲，但是他一直不给我这个机会。 你 就是你来唱，我来唱音效，嘿哈吼，你就来唱那个会阿妹的那个部分， 你给 慧妹的那个部分， 你给我一个残存0.几%的知性女主播身份的机会好吗？ 就不要让你在高岗上来嘶吼了哈。 就是一定要破音的桥段，何必一定要让我来演出呢？ 但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其实跟这个，如果你有这么一个桥段的话，我一定会放在手机当中，像你珍藏我的这个舞蹈视频一样珍藏起来，好不好？ 哎，但今天的这一段话题的介绍呢，我也好想好好的珍藏一下啊。大佐呢，最近身体有点抱恙，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到底是？ 早安，北京城，欢迎来到全北京上空最受欢迎的早安音乐秀。他们今天要聊点什么呢？有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大郭鹏 PD。哎，大家好，我是郭 PD。今天大佐偶感风寒，抱恙不能登场，就由我来代替他。也许你很爱手机聊天，也许你的手机上有很多的聊天记录。也许你的手机容量只有32G，所以得不停地删除它。但是一定有那么一些聊天记录，你不舍得删除，偷偷地留下来。那么今天，就让我们看看，你舍不得删除的聊天记录里，都有什么故事。把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Gonna see the morning mother. Now, who is the joker of Mangitino? 来。讲述咱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Who is the Joker of Vegetino？ 浩桑说：“这个早安朋克2077绝了。 ”哎呀，怎么说呢？昨天我们这段音频做好了之后，交给我们监制老师审，他就回了几个字。掀起了早秀话题音频制作的内卷。你让大佐发完烧，就是得完病回来以后，然后怎么接下来去继续工作，已经把这个音频内卷到这种程度。 但是你知道我做完以后呢，子琪是怎么说的吗？ PD 你这段啊特别像擦灯擦出来那个阿拉丁神灯。 对，但里面梗好多。 实现你3个愿望。 啊，到底会把哪些聊天记录留下来呢？你最舍不得删的聊天记录有什么故事？今天依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包括也欢迎大家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听见的听。找到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就可以参与到话题当中了。舍不得删的聊天记录现在可能大部分分为两种，一种就是工作当中特别怕之前的一些记录丢失造成工作的不方便，还有一些呢就是自己年轻时候的情感记忆。 对，这个年轻时候的情感记忆今天真是绝了，每一段呢感觉都可以配上一段这种怎么说呢，我刚才那种教父的 BGM， 有昏黄老电影的那种感觉哈。但工作群则不一样，每个人都说里面有好多大文件我不敢删，对吧？ 还有一些朋友刚刚说到了，我就可能比如说有的时候着急，但是呢手机内存又满了，没有办法下新的软件的，工作又着急需要，我就会把我闺女的照片保存下来，其他的全都删掉。由此你就可以看出这个家庭地位的排序啊。 是，子琪说呢，老婆和老板的聊天记录一定不能删，有时候说过的话不承认的时候可以截图给他们，比如说答应加零花钱和加薪什么的啊。 Fly 说恋爱时候的短信吧，那个时候只有短信沟通，当时换手机的时候特别舍不得，然后就全部把他们都存下来了。 子琪说老想挖掘我们背后的故事，还咱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啊，不删我告诉你就是因为我512G 内存啊，没有必要删啊。 但是今天呢在我们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战神之神说了 PD 这段录的内容细节太丰富了，你品你细品。可能刚开车出门的朋友是第一次听到这一段，我们在7点钟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没关系，大家喜欢我可以给大家加到就待会儿 PD 的那个就是跳舞视频。 不需要吧？不必吧。 你细品。 进取之城，上汽奥迪都市快闪店，9月8日至12日，陕西北京蓝色港湾中央广场，邀您体验上汽奥迪 A7L 先行版，详询400-820-1118。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上冰雪，找中行。 中国银行隆重推出北京2022冬奥主题信用卡，该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现在申办成功即可参与消费达标，赢取冬奥吉祥物手办套装，参与绑卡消费5倍积分、10积分兑换优惠权益等活动，更有雪场、机场、贵宾厅等优惠权益。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 买车险选人保，人保车险服务好，代理赔没烦恼，车险管家帮您跑。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即享专人上门代办理赔服务，车险管家上门接车，带您办理车辆定损、维修，修理完毕即刻送返车辆，理赔不用自己跑，专人代办全搞定。 风雨中送伞，征途上护航，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I might lose my mind, waking when the sun's down, riding all these highs, waiting for the calm down. Walk these streets with me, I'm doing decently, just glad that I can breathe, yeah. I'm trying to realize, it's alright to not be fine.On your own. Now I'm shaking, drinking all this coffee. These last few weeks have been exhausting. I'm lost in my imagination. And there's one thing that I need from you. Can you come through?Can you come through? Ain't got much to do. Too old for my hometown. Went to bed at noon. Couldn't put my phone down. Scrolling patiently. It's all the same to me. Just faces on a screen. Yeah. I'm trying to realize. It's alright to not be fine.On your own. Now I'm shaking, drinking all this coffee. These last few weeks have been exhausting. I'm lost in my imagination. And there's one thing that I need from you. Can you come through?Can you come through? Through, yeah. And there's one thing that I need from you. Can you come through? Come through, 来自 Jeremy Becker。 北京时间的8:07，我们收到了大家很多舍不得删的聊天记录背后的故事啊。 对， 当然呢，除了那些让大家感伤的青春时代的青涩回忆之外呢，更多是现实生活当中的无可奈何。 嗯， 比如克里尔说不敢删跟老师的聊天记录，还有跟校外培训机构的聊天记录，就生怕他们对于孩子的叮嘱自己哪一方面没有注意到。 嗯，对，轨迹说呢，那必须是借别人钱的记录呀，必须不能删，你懂的。 嗯， 这个好啊，这样的这个借钱者应该比较欢迎一点哈。 西西说舍不得删的还是工作群的消息，包括业务知识和很多的重要通知，年纪大了怕自己有忘记的，有的还加入到收藏当中，包括像现在比如说有的时候日程很乱的时候，我就会通过关键词搜索的方式、在这个微信群里面搜周三，比如周三就确定周三没有任何人找我， 你看 我 也是啊，我搜索我们的群就是大佐因为我跟静瑜的群太多了你知道吗、 作为一个 PD 跟大佐的群基本都是工作群 大佐，你感受到世界的参差了吗？ 小小强说，我最不想删除的微信和短信就是我在追求我爱人的时候发的短信和微信，整整近两年的时间。后来领证了，结果手机意外摔坏了，手机太老了没有修，可是我和我的爱人和我的对话都没有删，还拿出来说，你看你承认了这个，你答应了这个，你说了这个，你许诺了这个， 嗯， 你还想变吗？ 嗯嗯嗯。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过来的还是当时聊 QQ 的这些记录啊、 嗯、 啊，但确实我觉得就是现在通讯越方便，比如说可以一键导入的时候，反而好多的记录我没有再去导了。但当时有一个朋友刚刚分享说自己有手抄聊天记录的、 嗯、 我曾经也做过这么傻的事情、 啊、真的吗？我 就 为什么 很青春的时候，就是怕有一天手机丢了或者什么之类的、 啊、 这些东西我再也找不到了。 那你后来看到想不想抠出 一套四合院了？ 我不是跟你说吗，经常会撕日记啊。 就是看到哪一页我还抄过这个抓。 也没有了，嗯，因为毕竟是自己青春时候的一些回忆，可能不太有好的结局、 嗯、 但是呢每当想起那段聊天的时候，也会想到当年对于感情没有任何防备全面付出的自己、嗯、 那段文字矫情吗？ 都在这首歌里，来自郭靖，聊天。 不想给我看啊。 座城市每天在下雪，仿佛在嘲笑我现在的心很冬天。这是第几遍，你口中的快乐要我成全，你没点头说抱歉，我却挥手说再见。在嘲笑我现在的心很冬天，这是第几遍，你口中的快乐要我成全，你没点头说抱歉，我却挥手说再见。 上冰雪，找中行。 中国银行隆重推出北京2022冬奥主题信用卡，该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现在申办成功即可参与消费达标，赢取冬奥吉祥物手办套装，参与绑卡消费5倍积分、10积分兑换优惠权益等活动，更有雪场、机场、贵宾厅等优惠权益。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已到保养公里数， 上班太累，休息珍贵，周末我只想躺平。 人保直销车险代办保养服务 YYDS， 专人上门接车，保养 4S 店由你自选，保养全程监督，保养完毕即刻送还。这么好的服务你还不知道吗？ 保养还能代办，真是太好了，一来一回再加上保养时间，至少省下大半天。 还不快去投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Happy all day long,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Dip, dip, dip, dip, dip.哎，每次听到这个片花的时候，很多朋友都说好像置身到游乐园里面一样了。那最近呢，北京最火的地标，哎呀，还有我们的打卡圣地，那就是北京环球影城了。 冒会啊。这你昨天自己说的呀， 福茂会和环球影城 嘛，对不对？ 嗯，但是我刚刚已经聊到游乐园了，这可不就只剩这一个了吗？ 是啊，当然呢，这次呢，环球影城呢，你看到今天还有人在我们的这个听听 FM 的直播间当中来给我们秀，哎呀，我最近又拿到票了，对吧？ 馋我， 我跟静瑜最近已经被大家馋了好久了，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关于环球影城当中的项目。看完以后说实话呀，更馋了。 哎， 啊， 是的，那么这段时间是内测期嘛，所以就是有很多的，比如说博主啊达人啊，现在已经给大家规划出来各种线路，比如说去了之后该先去哪排队，去哪玩，然后走什么样的路线啊。但这一次呢，其实除了各种的骑乘项目，还有标志性的景点看秀，也是很多游客行程单上的必打卡的项目。 对，这一次呢，他们也是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娱乐演出项目，共推出了6大类24场娱乐演出，包括了特技表演、音乐剧、话剧、巡游、氛围演出、角色见面会等等类型，也还原了很多的电影的真实场景啊。 那么在这个秋天，如果你手速够快的话，赶快抢一张票去环球影城玩一玩，进入到魔法城堡当中吧。 你的心情要对全世界宣布，成就的故事，骑士和女巫和隔壁安徒生家的王子和公主，梦幻的帷幕等待你加入魔法城堡，因你而坚固。彩色的阳光洒满了城墙，勾勒着希望的模样，精灵飞舞，班特曼成长，和神奇一起被无限拉长。小心你的爱化作原能量，我站在魔法正中央，调皮的狙击在打点厅堂，元素把心中的黑暗照亮， 站在魔法正中央。

车来袭，音乐燃爆。 给我的爱人来的没错，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 早安热流行，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早安热流行， 早安热流行，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一首合作的新歌哈。那怎么说呢，算是姐姐和哥哥的一次跨界合作吧，就是乘风破浪的姐姐弦子还有披荆斩棘的哥哥李朱贤 James 一起合作的一首 Remember Tonight。 嗯，已经上线了啊。这个怎么说呢，海风的那种感觉呢，味道呢是扑面而来。这首歌曲描写的意境呢，就是那种夕阳西下和心爱的人漫步海滩的感觉，所以呢有一种特别美妙的感觉。如果你想把这种记忆记下来的话，如果你不想让彼此之间的联络打断的话，不妨把这一段微信聊天记录也记录下来哈。 嗯，这首歌曲呢，歌曲的编曲、制作人、配唱制作人、和声都是李朱贤啊，很有才华的一位哥哥。来听听哥哥姐姐的合作。 囚禁在阳台，却进不来。蜡烛点亮了期待，浪漫是唯一的色彩。今年日不开，预料之外。You remember my smile。 那天花开在我脑海，安宁悄悄在盛开，包装成一阵儿神秘的景色等你拆。 浪漫用心安排，会想出一座星海。 I feel it tonight。 参加过乘风破浪姐姐的弦子，还有参加披荆斩棘的哥哥的李朱贤 James 带来的这一首 Remember Tonight， 就像刚刚 PD 描述的一样，夕阳西下和心爱的人漫步在海滩的特别美好的一首 BGM。 嗯，但是我刚刚听完以后，我发现他们应该是旁边有电音 DJ 给他们打 call， 嗯， 才可以在夕阳西下的时候这样迈着步过去。但我们就不一样，我们听到这种音乐就想跳起来。 哦，就是 真的跳起来了吗？ 就是那种就是被逼着还要来一段 B-boy 的姿势，后来没有办法，只能来个二踢脚的跳起来啊！ 大家赶快查收一下自己的微信公众平台的音乐秀的后花园，我们鱼鸟组合在各位早秀青春制作人的支持之下啊，真的是厚着脸皮的送上了自己的舞蹈的视频的第三弹了。 我觉得这段之后是不是一段时间之内我们俩就要退出舞坛了？ 哎，但你不知道青春制作人对我们的要求是很高的吗？就是马上周四了，你知道吗？ 好吓人！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最新的一条推送，有我们俩上周这个， 对， 哎，怎么说呢？ 是要算感谢大家，因为这段时间呢，大家除了在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参与话题互动之外呢，那也随手点亮小星星，帮助我们的热力值现在应该是全场最高吧？ 嗯，是是是，每天都很高哈。 是的，那也作为对大家的回馈 ，PD 答应大家，就破60万的时候要给大家带来一段 breaking 的表演。 我哪里有 breaking？ 我只说街舞，被人理解成 breaking， 那个 B-boy 是很难的，好吧？ 所以这段视频上周四的时候我们也录下来了，今天作为推送送给大家，在上班路上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欢乐啊！当然呢，如果希望看到我们继续的成长的话，本周四的 BGM 我已经准备好了， PD 学起来。 Hey boy Look I'm gonna make this simple for you. You got two choices. Yes or Yes 놀라 내 뻔뻔한 내 Yes Oh Yes 来自 Twins 的一首歌曲啊。生日夏花说，哇，这是特别甜的舞蹈，最近挺火的， PD 要跳这个吗？那强烈建议 PD 下次跳的时候穿那个粉 T 恤戴黄帽子，真的是绝绝子。 粉 T 恤戴黄帽子 你都有啊？粉 T 恤你也有，黄帽子 我没有。黄帽子我有，哎呀算了，我就不说我那个帽子的颜色了。 绿色的吗？ 对啊，上次在泰国买的时候觉得大减价，拿回来怎么看怎么不对劲，为什么是顶绿色的。 来当好消息，刚刚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给 PD 已经看了一下这首歌的舞蹈， 好 消息。 PD 特别淡然说没问题， 这也不是很难。我觉得跟上周那个 Any Song 比起来的话，好像 Any Song 会难一点点啊。 是刚刚说了，就是 PD 有Breaking 的表演吗？ B-boy 月月鸟啊， 好吓人。 阿蒙的女友说的是那个在地上打滚的那个 Breaking 吗？子琪是这样评价 PD 的 Breaking 的，说真的是差点飞出画面的 B-boy 月月鸟。然后还有朋友说，感觉这个屏幕有点装不下 PD 了。 宝姐姐对我还是有鼓励的，她说担心鸟爷会摔倒，月鸟真棒，你的自律成就了你的自由。我有自律吗？我有自由吗？ 但是呢，怎么说呢，我们见惯了这种鸟吹但是鸟黑的这种形容，还是真的让人挺吃惊的。我叫毕小美说，啊 PD 你这个舞姿太棒了，可以去这就是街舞挑战王一博，单挑步步看好你 啊。这个没问题，我觉得。而且这一季我觉得不光是单挑步步嘛，还有一众这个大神的这个舞蹈，什么史吹真美 啊什么 HB Brothers 呀，啊不是说到了 GoGo Brothers 呀Hit Hoti and Butch 啊， 想要感受一下这个要把直播间跳塌了的舞蹈啊，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来观看一下我们最新的一条视频推送。但真的有的时候跳完舞还蛮解压的，我们带着大家在上班路上唱歌嘛，当然也 你解压。这查理普斯怎么说嘛，就是不是看凑热闹不嫌事儿大，说是不是每次到六十都能解锁一个新舞种。 那就看大家这个点大啊，也不影响大家正常的工作生活的情况下随手帮我们点上小星星。 哎， 但是你看我们最近可能翻跳的比较多的都是韩舞。不得不说韩国在打歌舞台这方面确实是比较多一些。当然因为打歌舞台多，所以相关的产业包括就练习生啊等等的也都会多一些。 对， 但在国内呢可能就是没有这么多的打歌舞台，或者说打歌台压根就没有，所以很多人在评价这些练习生的时候就说他们出道即巅峰。可能出道以后就被迫去参加演戏或者做综艺节目，反而丢失掉了他们最擅长的唱跳舞台。 哎，唱跳这件事本身是特别难的。我们前两天在采访飞儿乐团的时候是吧，他也说到了，其实你觉得他唱歌唱得很好听，但他自己说我跟他们唱跳的抡了一天，哎呀浑身都快散架了。 就主要一点是真的连唱带跳的时候，特别是前面有人在拍你，你会发现表情管理是一个特别难的事情。就莉莉亚韩瑞说，我去看了一下那个反送，发现我的五官在乱飞。 所以刚才有人也说你了，你就没有表情管理跳舞的时候啊。 我能跟着抡下来，已经抡这个词我也开始用了啊。但最近呢有一档节目出现在大家的眼前了，不同于其他专注于30+40+群体的节目，这一次爆裂舞台是带着年轻女性音乐舞台这些亮眼的标签。所以大家可以在这其中看到十位之前可能通过选秀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式出现在大家的面前的一些年轻的女孩，她们的一些舞台。 对，相对来说我觉得这样一个舞台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因为呢有这样一个舞台可以展示出来她们自己的专业特别精进的这一面，对不对哈？这是他们的本职工作来的嘛，对不对啊？ 哎，比较多，比如说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像吴宣仪、像安琪、陆柯然，还有像陈卓璇等等的。那这一次出现在其中的，还有只擅长演唱，可能在跳方面不是很擅长的单依纯。 他跳了吗？ 跳了。 他跳的怎么样？ 你可以去节目当中去看一看。 他是不是跳的就像他这首歌的就歌名一样？别问，很可怕。 怎么说呢，算是就是唱功型歌手吧。他在这个舞台当中虽然说在户头环节当中垫底啊，但是舞台虽然很简单，但是他的演唱确实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们说到的就是他在爆裂舞台当中以现场 live 的一首歌曲别问很可怕，也是成功出圈了，来听听看到底可不可怕。 都想可以快点见到他拉他的手，直到他也是才是他的位置，来电来得好激动，真的我想着 baby 希望他马上就来，意外发现他的手机没带，太还意外，总以为他会永远陪我一步一步慢慢走，总以为无聊到有绝对幽默，只有他能懂。 我不是他的菜，早该把手松开。 丝滑的转音在这首别问很可怕当中就可以听到啊。这首歌曲其实最早的时候也是在网络上先掀起了一段小火，有很多博主用它做视频的 BGM、 嗯、 后来在青春有你二的舞台当中练习生有跳过一版，说实话那版和我今天听到的这版简直就像两首歌、 嗯、 所以你看这个歌手的唱功还真的挺重要的。 对，所以呢爆裂舞台如果不仅仅限定于唱跳本身的话，我觉得给歌手更多的打歌的舞台或者空间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哈。 对，你看他们这次集结的这个阵容 Lexi 刘柏欣、单依纯、宋雨琦、The Nan、安琪、The Nan、陆柯燃、Vava、毛衍七、吴宣仪、亚米、樱桃少女303、陈卓璇、周杰琼，我觉得非常必要再加上早安音乐秀郭鹏。 为什么？ 因为你看大家对你的评价， 我还有段 B-boy 的舞蹈是吧？ 哇 ，KCD 说笑不活了啊！月鸟身上没有一块脂肪是无辜的，但是我觉得刚刚说的最好的 什么意思嘛？我都运动成这样了是吧。 亮说 PD 就像不倒翁、嗯、每次觉得他跳舞要摔了要摔了吧，结果蹭一下他又站起来了。 哎呀，大家如果这么喜欢那本周我们就再跳一段好不好。 刚刚这个 Yes or Yes 已经有朋友把这个练习室版本的这个舞蹈的结构版本给 PD 发过来了。 他的这个扭胯动作有这么多你确定吗？啊， 你不是瞬间也不 照扭宽动作， 你不是一般也不照着 原跳去跳吗？ 那也是。 郑仁芳说了，嗯，你们跳出了原版没有的精髓、 嗯、 每周四的时候我们带领大家唱唱跳跳，希望大家可以在上班路上有所放松啊、 嗯！ 今天也希望这一段视频可以给大家带来欢乐。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没有关注的朋友抓紧时间关注一下，来解锁更多好玩的故事。 好了啊，那不管怎么说呢，为大家送上快乐才是我们的意义和目的所在啊、 嗯、 就像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话题，你舍不得删除的聊天记录有什么故事，可能除了那些温情的感人至深的或者你藏在心底的之外，有些你觉得生命当中那些很重要或者很搞怪的时刻也是一些很重要的时刻和瞬间了哈。 有些舍不得删，但有些可能是比如说丢了手机或者说文档丢失等等的，它确实就是消失。